知道在高兴什么，你的笑容有时候眼睛渴，当作你在为我加油。知道在妄想什么，只告诉自己I believe 一定会有结果，在很久以后留在你身边的是我。会陪着你的人是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始有终的，好的行为就会造成好的结果，同样的，坏的行为只能是坏的结果。我们喜欢说这个叫做因果。有一天，当你面对难以忍受痛苦的时候，请记住这一句话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过错造成了现在的结局。 化作春泥呵护着我， 铺满爱人袖，翩翩芳菲相认，就让情分 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，本来有一肚子的话想跟对方说，结果见面之后却突然间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。分别的时候你可能伤痕累累，结果相逢之后呢，又一切豁然开朗。其实感情当中这么多的烦恼，只是因为你爱的人不在身边而已。

告白是一个听着非常遥远又矫情的词汇，在所有的情感都可以通过一方屏幕传递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丧失了告白这个技能。面对喜欢的人，始终开不了口让他知道，面对家人，我们思前想后还是不好意思把思念倾诉。面对很久没有联系的好朋友，看着手机里面空白的聊天记录，就突然间失去了勇气。希望这个时候你不要带着这些遗憾跨过新的一年，就在现在可以认真大胆地跟你爱的人告白，让他们知道你的心意。 祝福的留言，请把我

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总为你忐忑，为你心软，毕竟相爱一场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 你有没有发现，成人并不意味着成熟，成熟意味着耐心，管得住自己的坏脾气，可以收起那些自怜，不再动不动就拍案而起，义愤填膺。有的人却是逆龄化了，越成长越是对很多事情失去了耐心，如果感知到有一点点的麻烦，就想远远地躲开。很多人都没有变得成熟，只是在变老而已。 愿放下所有执着，做个渔夫住在海边。 窗弯弯转头，我们会停泊在爱人的码头。 每次对一个人感到失望的时候，其实都不应该去责怪那个人，毕竟别人本来就没有让你感到失望的义务。如果对方是你爱的人，你能够怪他什么呢？生活的负能量呢，其实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特别亲密的人跟你抱怨生活，一种是一般亲密的人跟你炫耀生活。每个人都不能充当别人的树洞，源源不断地接收各种讯息本身就是一件很累的事情，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很辛苦了，还要让别人变得跟我们一样吗？或者他也很累呢？所以我们大部分时候不愿意分享情绪和承担情绪，只挑开心轻松的事情交谈，就是这个原因。 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，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时光一逝永不回，往事只能回味，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春风又吹红了花蕊，你今夜添了心碎，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